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78章，我就唔可以确定吉子系唔系讲咗老实话，但系通过我对呢个扶桑女人嘅观察，佢确实只系一个普通人。就算是有一些心计，亦都不算得太深。至于哑巴，他一方面就是找陈池，找这个巨耳黄毛的结构图，另一方面呢又不承认跟我和陈家有关系。种种的线索结合起上来，真是非常之矛盾，等人家真是难以理解。事到如今，我们的谈话亦都只能够到此为止，我们三个人就回到队伍入边。其余的人已经商议了一个方案，决定呢就派一个人用啲绳索就扯住，是防止迷路，然之后就去爬到上边嗰啲冰窿上去探明嗰个冰中人嘅身份。这个其余嘅人多多少少就有啲滑头呢，心知道如果嗰个冰中人呢真係哑巴嘅话，咁这个冰窿就真係好可能仲有其他嘅嘢嘅。方案虽然商议了出来，但是就没有人够胆自告奋勇。其实呢，我就有些想不明白，哑巴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呢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可以撤掉的，这一点和赵老头运送大量信使入山都是一个相似点。这个哑巴和赵老头两个到底是打什么的算盘呢？吕叔就见到冇人出头，佢就笑咗一笑，同我讲：喂，陈兄弟，我上去睇睇，你喺下边接应一下啦。我就谂到嗰一个咁嘅青面白眼嘅鬼影，心谂有吕叔呢一把空刀喺度，嗰样嘢睇嚟咧就唔敢靠近嘅。如果佢一行开，咁啊唔知会有啲咩变故噶噃。呢底下嘅吉子啊摇摇曳曳，风一吹啊谂豆腐就冇嚟搭霎。懵懵的冲动，老烟枪和黑泥抽就滑头，就是得返逢鬼手就稍为可靠一点，实在就不保险。于是我就叫吕叔留低，我就拿了武器入了个冰洞。根据这个冰洞入口的倾斜度，我大致可以判断到冰洞的走势。靠向冰中人的洞口约莫就有十几个，但是这十几个的洞口到了深处都好可能是相通，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认清方向。我立了武器，带了个头灯，在心口的袋那里带了个指南针，靠住人搭的人梯呢就爬入了一个冰窿入边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腰间就缠着一条绳，绳的另一头呢就留在吕叔他们的手入边。这样就算我们拿不到冰中人所在的位置，至少亦都不会迷路。一入到个冰洞，昏黄的灯光就开始将周围的一切印上了琥珀色。圆冰就好通透，隔住向下睇，仲隐隐约约能够睇到豆腐他们这些人的身影。只是呢，越往里面爬，冰洞的走势就慢慢升高。底部的冰层就慢慢加厚，慢慢慢慢咁就乜都睇唔清楚啦。冇几耐，我眼前就出现咗一啲连贯嘅冰洞，形成咗密密麻麻好似蛛网咁样嘅岔道。好彩我就有指南针，认准咗方位就一直向前爬。沾住我身上嘅绳索约莫有40几米长，如果按直线距离去计算，咁差唔多同冰中人所在嘅位置相差无几嘅。不过冰洞里面真係弯弯曲曲，岔道横生，时不时呢就会爬到去一个死路口嗰度兜嚟兜去，然之后个绳索真係唔够用嘅。爬咗40几米之后，冰中人就连个影都睇唔到。不过绑喺条腰嘅绳索就已经掹到紧晒，冇办法，我只能够解开条绳继续前进。好在呢，事先是有约定过，如果出现咩变故，我是会开枪示警的。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援兵， 唔会担心雪崩，枪亦都可以放胆咁用。就喺呢度之前，呢一条绳索可以暂时做一个路标。接下嚟嘅路就冇条绳啦，咁所以每爬一段呢，我就会喺个冰上边作一个记号。咁样一嚟，停停走走就几嘥时间嘅。约莫半个几钟头，我前边个洞口就突然开始变阔咯噃，我就唔使再爬啦，就可以跪住喺度咁。再行入啲，就已经有一个人咁高，可以直接喺里边行啦。与此同时，本来嗰啲气息凌厉嘅冰洞里边，亦都出现咗一啲若有若无嘅臭味，好似系啲咩动物嘅粪便咁。我心里边系警惕，甚至到大家嘅推测成真呢，谂唔到喺呢一个玄冰层当中，竟然真系有活物。随住距离嘅拉近，嗰阵味就更加浓烈起上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视线嘅尽头突然之间出现咗一对人手，嗰对手啲骨节就好分明，非常之苍白，从个冰层嗰度伸出嚟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嘅地方就藏晒喺冰嘅下边。我即刻意识到冰中人可能就喺呢度里边，当即我就加快脚步行埋去啦。喺呢个同时，冰中人亦都好似听到咗我个脚步声，佢就伸咗一伸手咁，好似喺度回应噃，好似话系希望我拉佢出嚟。唔使讲啦，肯定哑巴嚟噶啦。我虽然啊松咗啖气，但系同时亦都担心会有啲咩嘢突然间捐出嚟，所以右手咧就一直咁握住枪。走到咗嗰对手嘅旁边嘅时候，我就向下一睇，即刻睇到咗一头嘅黑发。与此同时，冰洞当中嘅人亦都担高个头讲：救命！我一睇佢嘅样，即时倒抽一口凉气。嗰一个边度系哑巴，分明就一个大粽子。跟住我亦都即刻反应过嚟，粽子系唔识讲嘢嘅。呢一个面已经烂咗一半，啲肉咧就冻成晒青白色嘅人，应该系一个信使。我就真系吓亲啊！呢阵时亦都明白，头先闻到嗰啲咩臭味，唔系啲乜嘢屎啊、粪便味。而是从这个信使身上发出来的，只不过这里的温度比较低，所以那些尸臭就不是太浓郁，等人第一时之间就没有察觉出来。仔细咁一睇，他整个人就陷入了一个树状的冰窿入边，亦都并没有好像冰封之类咁嘅现状。按照常理讲，应该是可以自己爬出来先啱噶，点解他而家嘅情形就好像冇得喐咁？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我知道信使和粽子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有语言有思维，再说也不是第一次见了。除了刚才那一阵吓亲之外，这一阵子也没有什么感觉。我就问他，你是赵二爷的人？他面上的肉呢有一半都烂了，那个眼珠也只有得一只。他又没有答我问题，只是用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声音，双手就是这样在捂住，他就说：救我，救救我。我看见他的样子好像没什么危险，更何况信使逐命一定要找亲近的人落手的，比如好像什么父母啊、妻儿那样，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变态的事。因为他想要活下去，就要杀自己最亲近的人。我和眼前这个信使没什么关系，所以他杀我也都没用，应该呢就不会起什么邪念的。于是我说，我救你出来，不过你要乖乖地配合，事后呢就不要跟我添麻烦，得不得？他就岌了岌头。正当我伸手要靠近他，准备将他扯出来的时候，他腐烂的块面突然之间就狰狞起来，他对我说：快点离开啊，他回来了，快点离开。我被他的惊恐到几乎狰狞的块面就吓亲，什么都不说，我拧转身就走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，躲起上来。 关咗灯光，一手就攞住匕首，一手就立住支枪。佢讲嘅嘢究竟系乜嘢呢？我就真系唔知道。不过连信使都会中招同埋恐惧嘅嘢，我心谂就一定要小心啦。谂到呢阵时，我就踎低身，侧耳咁听住前边嘅动静。灯光一关，周围就黑到伸手不见五指。我耳里边就听到咗一阵咯咯咯咯咁嘅声音。一开始我就冇反应过嚟喎，跟住后屘先明白呢一个系个信使惊到牙齿打及嘅声音啊！我心脏忍唔住嘣嘣嘣咁啊跳起上嚟啦！究竟系乜嘢啊？咁鬼恐怖，令到信使都惊。喺呢阵时，我就忽然真系有啲感激呢一个信使啦，因为佢至少提醒我匿埋，唔系嘅话，我就要同佢面对同一样嘅嘢。呢阵时咧，随住佢嗰个打牙胶嘅夹夹夹声，从远处就传嚟咗一阵噼噼啪啪、噼啪噼啪咁嘅声音，向住信使所在嘅方向就行过去。嗰、那个声音咧，就好似条鱼喺个砧板上边跳嚟跳去咁嘅，又似系一个大脚嘅人剥光只脚喺度行路发出嘅脚掌嘅声音。声音嚟得好快，几乎冇几秒就到咗信使嗰度。我嘅鼻哥尖似乎亦都闻到咗一阵嘅腥味。究竟系乜嘢嘢呢？未等我向下谂，冰冻当中忽然之间响起咗几声凄厉嘅惨叫。呢、这个声音真系嚟得太突然啦，吓鬼到我后退咗一步。点知我咁样仰褪嘅一步就铸成咗大错。我头上嘅头灯因为一路爬行呢有啲松嘅，呢一下子就跌咗落个地上边。我肯定就系嗰个诅咒所起嘅作用。因为我呢一盏头灯佢跌咗落地下，唔单止啪咁一声，同时嗰、那个灯光啊，啪一声就着埋添。我顶你个肺！我即时啊口干唇燥，成身肌肉都绷到紧晒。喺个时候，我亦都彻底咁睇清楚嗰一个令到信使都觉得好恐惧嘅嘢。嗰一个真嘅系一个人，一个脚好大，成身啊光捋捋。佢唔单止呢个人嘅皮肤系赤红色，上边仲有好多墨绿咁嘅花纹，就好似啲符咒咁。至于佢块面就有啲浮肿不堪，好似胀泡咗嘅尸体一样。呢阵时嘅佢手里边就攞住一块烂肉咁嘅嘢，就向个嘴入边送。一眨眼，嗰、那个信使亦都被搲咗一嘢，另一块面上嘅肉就冇咗。哇！我一睇就真系想呕，但系理智讲俾我听，呢、这个时候呕系最戆居嘅行为，因为就系喺呢阵时，嗰只嘢已经停止咗食嘢嘅动作，一对象卜卜咁嘅死鱼眼就直不甩咁盯住我，几乎就系瞬间，我就开枪啦！我不顾一切咁向佢射过去，砰砰砰砰，激烈嘅枪声，完全唔节约子弹嘅打法，剧烈嘅枪声俾呢啲冰冻嘅构造无限咁放大，震到我只耳仔都发晒麻。我就相信呢度里边嘅动静，吕叔佢哋肯定系听到咗，唔系讲话枪声啊，就系求先信使俾佢搲咗一块肉嘅凄厉无比嘅惨叫，亦都足以可以俾佢哋听到。不过我呢一阵猛烈嘅枪击并冇起到咩作用啊，因为佢嘅皮肤就好似嗰啲橡皮咁嘅，一打落去嗰啲子弹全部竟然系反弹晒出去。我头皮一炸，两只脚就软到好似条面咁啦。